恋爱，但是能让我不后悔的就是在这段感情里，他让我拥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也让我真真切切的享受过什么是恋爱，什么是恋爱的感觉，什么是朝思暮想，什么是轰轰烈烈，这是在我初恋里真真切切感觉到的恋爱的感觉，这是我唯一不后悔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你会为了什么而后悔，不会为了什么而后悔，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顾虚的网友。曾经，时间像汹涌的海浪，把我推向你。如今，他却把我推离你。我是真的很爱你，但遗憾的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情。的付出，你以为只要对他足够好，他就会一点一点地爱上你。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就是爱情，但爱过之后才发现，天，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场爱情，我赔上了自己。浩浩在距离市中心15分钟的地方，租了一套在24楼的公寓，一起生活了3年。有办法一年又一年地喜欢他，怎么一直都没想过放弃。后来我知道，时候未到。我和茂茂分手的时候，他像我之前每次给他表白一样，却不在乎最后我所要面临的结局。不过没关系，不在乎你想说什么，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甚至连撒谎说句爱你卑微如尘土，所以你心甘情愿的付出。你以为只要对他足够好，而我很普通，他成绩很好，钢琴弹得很棒，而我根本没什么特别。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答应和我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根本格格不入。我很努力地想尝，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没了我之后，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酒局不断，过程中却把自己给弄丢了。爱情总是让人盲目，你怕他爱上别人，怕他不肯为你付出一点点的真心。原来爱他在一起三年，战战兢兢地度过了1000多个日夜。我每天醒来，是看看一点都不长。我一共爱了12年，可能还会爱更久的男人，只和我在一起3年。我很感谢我得到过，也不遗憾终于要失去了。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爱情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它只有一半。没有爱情。明天我就要搬家了。我们曾经住在24楼。路灯会亮到第二天6点钟。楼下的保安始终没有记住我。阳台的晾衣架如今，他却把我推离你。我会搬到另一个出租屋里，继续过我没过完的生活。可能会获得幸福，也可能没什么变化。但是我会一直记得你，记得你在我心里，记得我那么努力地爱过你。记得你醉酒时迷迷糊糊地喊着我的名字，记得你所有的好和我所有对你的好。很可惜，我的爱没有感动你，但是爱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世间没有后悔药，爱情中当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很多人都会后悔。那么在感情中，你会为了什么而后悔，又不会为了什么而后悔？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 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芥末的网友。我活不下去了，罗茜说他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我安慰他说没什么过不去的呀，生活很累，但是你美啊。罗茜说了句对哦，然后傻笑了一会儿，接着哭起脸。我可能把这辈子过坏了，能不能重新活一遍呀？能不能重新认识他呀？能不能所有的一切都从头再来一次啊？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了。如果人生可以有一键格式化，我愿意替他按一下。罗茜前几天和男朋友分手了，或者说她把男朋友作走了。罗茜是我见过最莫名其妙的人了，因为他这个人好像有点毛病，就是他喜欢谁他就对谁不好，他喜欢谁他就永远都不告诉那个人他有多喜欢他。他从来都没和男朋友说过我爱你，从来没送过男朋友礼物，从来没有对他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甚至很少对他态度温柔。他一直那么霸道，一直那么傲娇，一直那么难以取悦。别说是他男朋友了，就算在我这个外人的眼里，好像他也完全不喜欢那个男孩。但其实呢，罗茜说他喜欢死他了，只不过他这个人好像有毛病，越喜欢谁就越对谁不好。他男朋友难过的时候，罗茜本来想说来抱一下，但是却说了大男人哭什么哭？男朋友下班很累的时候，本来罗茜是想说，我煮碗面一起吃吧，但是却说了，我也饿了。她男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罗茜本来是想说，生日快乐，我会对你好的，但是却说了你可要越来越爱我呀。男朋友说他受够了，要分手的时候，罗茜本来是想说别走，我很爱你，但是却说了好啊，分吧。罗茜好像有毛病，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永远都说不出心里的话。分手之后，罗茜发现自己除了失去了爱人，好像连朋友都所剩无几。有人来安慰他的时候说了几句中肯但是严肃的话，罗茜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为了他好。你现在为什么只知道说我？好了，那你别说话了，你闭嘴吧。罗茜说，分手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身边 谁都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被他气走了。我活得好失败呀，我能不能重活？大多都记住了这句台词，这是何宝荣的杀手锏，好像在他的世界罗茜说，可能每一个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的人都幻想过，如果一切能够多好多句我爱你，一定会像他对我一样的对他好，一定会记住每一个纪念日，奇怪又生硬的话了。我不会再和朋友们耍脾气了，我当然知道他们都很爱我，幸福了吧。有的时候我们总会希望人生能重来，因为我们身后好像有我们希望的样子，那些烦恼啊一直都在，能够改变什么的人了呗，喜欢谁就说出来，想对谁好就去做，把自己刷新成一定，一定会对你很好。 西边地平线，我拉长的影子游走徘徊几对，因为我还不习惯没有你从没有谁，再没有谁感染我如此强烈。 剧同道。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

不过后来这顿饭的诡异气氛在大家吃吃喝喝的聊天中似乎慢慢散掉了。男生其实很健谈，和所有人都聊这些令人笑出声的话题。说他内心比年纪沉稳吗？并不是这样的感觉，可能他只是有着一个20岁少年该有的阳光开朗，眼角流露的笑意勾画出我们都追忆的念念不忘的青春。他一边给阿彩夹菜，一边认真地抱怨着课后论文有多么的绞尽脑汁，也安静地听我们讲那个折磨人的老上司是多么的丧心病狂。再喝碗汤，你看着就跟发育不良似的。也许是这句话宠溺的味道太明显，男生反倒先不好意思了，摸了摸后脑勺，望向了一边。热恋中的人呐，目光望向哪里，温柔便在哪里蔓延，既觉得自己值得世上发光的一切，又默默庆幸是如此的独具慧眼，能捕捉着这些平平常常里的不同寻常。虽然这一夜草长莺飞，甜甜的彩虹糖像是在脚边全炸开了一样，可我们的不解并没有随着男生钻进车里离开的背影远走，反而像他脑袋后那一小撮异军突起的头发一样，倔强地弹出脑袋，等待着阿彩来解答才能抚平。我们轮番地轰炸在一句你以后肯定会后悔中开始了，大家的意思是阿彩真的不年轻了，可这个男生的年轻就像个万花筒一样，还有无限的可能。阿彩的真心托付换来的可能只是一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对于同龄姑娘以外的好奇担不起阿彩此时更需要的安定。几个人七言八语的讨论说教，最后也是由一句等到你人老珠黄了，他长大了走了，你肯定会后悔中结束的。阿彩笑呵呵地喝着茶看着我们，他说他果然有一群爱他的朋友，不是讽刺，是真的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感觉被关心和担心包裹得严严实实。阿彩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他们的相遇，如何在一起，也十分平静地回应着我们的顾虑。从前只听人说岁月如诗，可他却从没跟我们商榷过在转折时该用上哪一个形容词。书上写过飞蛾扑火时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爱也许是一辈子，也许是一阵子。我们在阿彩身上并没有看见绝不后悔的信誓旦旦，但似乎看出了一点哪怕会后悔即是悔青了肠子的胆量。果然爱在什么年纪都是要壮着胆前行的，怕自己会后悔，这句话很容易限制我们的生活，改变内心真正想做的决定。明明想放弃的我，会不会因为怕未来后悔，又多咬牙坚持了一天？明明想改变的你，是不是因为怕今生后悔， 停留在安全的区域，不愿意多冒进。后悔往往伴随着捶胸顿足的自责，怪自己没能做正确的决定，所以损失了本可以得到的好处。让人悔不当初的不是从来没有，而是原本可以。所以我们才觉得单身很久没有恋爱的阿彩不会后悔。可是跟一个20岁少年恋爱的风险，会让原本可以安稳地穿上婚纱的阿彩后悔。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了自己20岁的样子，也想了想我们30岁会有的样子。想的最多的还是阿彩坐在我对面，一字一句说出的那段话。他没有再回答什么，辩解什么，只是静静地倾诉着一些心声，像是写进日记里的故事，而我们只用好好的来倾听。我是毫不犹豫地扎进他怀里的，也许我是太自恋了吧，担心他移情别恋年轻小女孩的心思其实还没有冒出来过，总觉得那些17、18岁小姑娘身上的美好我曾经一样也有过，可等他们长到我这个年纪以后，我身上有的他们却不一定都能拥有。这么说可能真的是太自大了，可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跟年纪相当或者更成熟的人在一起的，真的就一定能保证将来吗？感情风险和不安全永远存在，哪里有什么保证永不分离的选项？年纪合适不能保证，年纪不合适也不能保证，都一样。我知道他抱住我时掌心的力度还不够把我送去未来，那个有他的未来和没有他的未来，他要带着不确定性向我靠近才好。我会理解，会体谅，不会狠心把时间的面具撕去。我喜欢他的样子，真实的或者不为人知的，还没成长的或者将会一点点成长的部分。他不是赢，不是缺，只不过现在动心时的高兴穿过了年龄的空隙抵达我身边，这样已经圆满了。我已经够笑很久了。我会后悔吗？我不会后悔的。管他呢，想一起走一段，走到未知里。我会老得比他快，他会慢慢走得比我快。要是后悔，那就让悔恨的更悔恨一些吧。现在想要的东西还是要享受的一干二净。夜晚很安静，让每个人带着各自的梦一点点地沉睡着。我们不知道的是，那个一笑就露出虎牙的少年在这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西装捧着花挽着他的姑娘披着白纱，他们一步步走在红毯上，他看不清离红毯的尽头还有多远，也看不清姑娘的脸。是他吗？是吗？少年在心里小声地问着。你有后悔过吗？隔着白纱，少年的耳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很遥远，也很靠近。阿彩和虎牙少年的故事还在继续，时间永远马不停蹄地往前。我们没有齐天大圣的本领，无法畅游东海找来一根定海神针，所以难以平静，难以所向披靡。但我们还是那个为了去摘一颗星星拼了命的人呢。贪恋红尘，贪恋着一个即便会后悔的人生。 你好吗？是否只因太爱他，便要自残好年华？你怕他告别你，怎可威胁他？你爱他，怎么相恋你懂吗？愉快后原有代价，想逼他回头，更显得你可怕。何必想一起两败与俱伤，要勉强留下是一串蜡像。何必想想他去内疚一生，凭狂迷被铭记并没有奖。傻土令人愤怒，情感怎去追讨，一失去便野是何其恐怖。你继续沦落也为了他，以后难做最初的心爱万次都不保。傻土自寻血路，连青春也许好，假使这是爱，人类爱心都不过值两毫。凭情薄都收好这祈祷，你便太古老。你爱他，便该亲手放开他，大报复还有用吗？假使他无情，才不因你惊讶。何必想一起两败与俱伤，要勉强留下是一串蜡像。何必想想他去内疚一生，凭狂迷被铭记并没有奖。追讨一失去便也是何其恐怖，你继续沦落也为了他，以后难做最初的心爱万次都不保。傻到自寻血路，连青春也虚耗，假使这是爱，人类爱心都不过值两毫。同情薄得收好这祈祷，你太古老。是爱太少还是太多，誓与他彼此折磨，实在难过，来问你卑微气世上你可算第几个。傻到令人愤怒，情感怎去追讨，一失去便也是何其恐怖。你继续沦落也为了他，以后难做如什么起舞，进踏进天路。自寻血路，贪嗔痴也得到，假使这是爱，人类爱心都不过值两毫。情人要分手怎起诉，难受对姊妹最多哭诉。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 世间没有后悔药。爱情中，当做出错误的决定，很多人都会后悔。那么在感情中，你会为了什么而后悔？又不会因为什么而后悔？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了，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新世相的网友。人可以有1000万种后悔，但也只有2种后悔，一种是因为做过什么而后悔，一种是因为没做什么而后悔。2种后悔导向2种不同的欲望，前一种让人有想丢掉某种过往的欲望，它带来的直接情绪是偏向谨慎，出于对不再经历哪种事的保护心理。遇到一件事儿，我们会先想它是不是往事重演，那件事带来的痛苦越深，我们就越谨慎地迈出第一步，哪怕最后因为没做它而错失什么东西。后一种留下缺口，也留下了想重新做一件事把它填满的欲望。如果当时我们做了那件事，我们现在就拥有了那件事带来的正面结果，我们在面对类似的事时会倾向于冒险，宁可做完而后悔，也不愿意再犯一次因为不做而后悔的错误。想想你最后悔的事儿，是因为没做那件事，还是因为做了那件事？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女孩受了伤，为自己的轻信而后悔不已。她不再相信任何男人，碰到很多人，她总能找出这个人的不可靠之处，然后拒绝接受长期的、正式的爱情。哪怕是一个非常真心的人，他也无法确信他不会伤害自己。也许要经过10年之后，他才终于发现那个人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人。他会后悔，我为什么错过了这10年？你可能发现了其中的道理，人生不可能不后悔。后悔对我们的价值不只是提供一种记忆审美，让我们可以沉浸其中，也是以之前的事情为参照，改进我们之后的行为。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防，不要因为躲避一种后悔而陷入另一种后悔，不要因为对一种错误的惧怕而陷入另一种错误。我们要尽量少用后悔作为自己未来选择的参照。最理性的做法是，后悔是对往事的判断，但我们既不因为后悔而多做一些不该做的，也不因为后悔而少做一些该做的。在做选择时，可以调用自己所有的经验，但也最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事一样。如果我们无法摆脱后悔这件事儿对此后选择的影响，那么还有另一个判断标尺。我在作家和自媒体人王左中右一次关于他的新书《自书》的讲座记录稿里看到了后悔这个话题。王左中右讲了一个故事，我曾经采访过一个90多岁的日本老人，当时我问他，在这个地球上活了90多年， 最大的人生经验是什么呢？他的回答让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这90多年中，我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而感到后悔，我只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感到后悔。一个人活到90岁，已经有很大的可能经历过很多事，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每件事都不那么激烈，判断他们的标准可能变成了两个，有和没有。所有做过的事儿，无论是否后悔，都给我们留下了点东西，我们拥有的东西。在较短的时间后看来，这些我们拥有的东西有好有坏，但时间跨度变长之后，这些东西身上的好与坏会逐渐模糊，它会渐渐被摊平，变成客观的经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走一趟所得到的东西。不管是伤疤还是污点，它们都是我们拥有的，但那些因为没有做而产生的缺口，那些我们没有得到的，却很难再得到。贝佐斯曾经说过一个选择的方法，如果他对一个选择犹豫不定，他会想象自己老了以后会为什么决定而后悔。所以一个90多岁的人所做过的事，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件事的最好的标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深深浅浅的回忆，每一步都有一段我和你，和一遍我想你。爱像水滴，天天月月累积溢满我的心。就算你我一个天一个地，也不轻言放弃。我真的愿意等下去，我爱的梦想眼睛也全是你。我的犹豫等你放晴，最好的爱就让它延续，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不愿失去才珍惜，该你的都给你。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是。